大家好，欢迎收看《九四要客述》，我是中年晃。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里面只会碰到一次，因为今天是民国111年11月11日，总共有7个1啊、哦。那也没什么特别意义，只是觉得很特别啊、哦。那祝大家今天71快乐啊、哦！那因为你这辈子不会碰到第二次了，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哈、哦。好，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不太快乐，比如说名字虽然有个安，但是未必一定安啊、哦。所以高虹安跟蒋万安两个最近感觉都不太安。那高虹安呢，还是继续被纠缠在他的所谓可能侵占助理加班费的事件。那越来越多的助理啊、哦，而且呢，这个爆料者可能不限前任助理，搞不好有现任助理哦。因为从那个爆料内容看起来，不像是陈年往事，有可能是现在进行式啊、哦。那所以呢，高虹安今天《自由时报》又有一个很明确的爆料，就是看起来他真的蛮像冠老板的。就是很像冠老板，迟到要扣钱，垃圾没到扣钱，杯子没洗要扣钱，连请疫苗假都要扣钱、哦、这已经违反相关规定了、哦、所以呢，高虹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一下。当然，高虹安陷入这一个这个助理费的争议呢，他通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就是去蹭国民党。前天去蹭了国民党的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让国民党里面几乎快爆炸了，所以林根仁现在是被放弃了。可是昨天呢，因为许秀瑞议长的竞选总部成立，所以赶快把杨文科、林根仁都找来。但台面上大家手牵手，台面下新竹市的市议员有没有跳船呢？那如果跳船的话，林根仁怎么办呢？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昨天在三立的《前进新台湾》里面讲了一个重话，他说如果林根仁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国民党新竹是10年内别想再执政了、哦、我觉得进平这句话讲的是有道理的、哦，政党可以输，但是不能输得没有格调啊。那你如果这种情况下输掉的话，真的是非常没有格调。那新竹市的市议员，他的整体国民党的结构又怎么样？这一次又站在哪边呢？那为什么会，如果他是选择站在高虹安那边，难道看的真的是高虹安吗？还是高虹安背后有其他的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在召唤的这些国民党的市议员靠过去呢？好，好，那讲完这个新竹安呢，来看台北安啊，台北安，讲完辞立委了，好，为什么要辞立委？而且这个辞的时间点非常有趣啊。那他辞立委是不是因为他的民调始终跟陈时中处于一个纠缠的状况，甚至有可能是些微的落后，跟他原来预期的差很多啊。那所以呢，他选择辞立委。问题是这样辞立委能不能把选票吹出来？另外一个用意，他是不是利用这个民众党受到高虹安事件冲击的情况之下，用辞立委这一招在台北挖黄珊珊的墙角？蒋万安在上周六的辩论会里面呢，一直强调他的矽谷经验，总共讲了6次。那曹新成说啊，那家律师事务所以前就是我们联电就委托他，依照我对那个律所的了解，他不过就是矽谷的打杂经验。欸，其实在有台的专访里面，来宾有给机会给蒋万安说明的，结果他5分钟里面讲不出他的矽谷经验到底是什么。好，我也在矽谷住过一晚，所以我也有矽谷经验。 我也有去玩过。 对，我们都有矽谷经验嘛。 对， 如果照蒋万安的标准，好，所以那你矽谷经验要有料啊，可是蒋万到现在讲不出料来。好，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呢，这个拜登哈，在美国这次其中选举里面算是惊险过关了啊。但是呢，接下来更难的考验就来了，他马上在下周的20国集团会议 G20 里面要跟习近平见面，那一定会讨论到台湾。那拜登对台湾的问题会不会向中国让步呢？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啊。不过今天我看到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我是有点放心了哈。国务院说事前事后都跟台湾简报，一定会让台湾放心啊。那我也就真的就放心了啊。我想拜登应该不可能对中国有在台湾问题上有太多的让步啊。不过呢，另外一方面，当然外交跟军事一定是两手策略啊。美军最近在关岛啊，在太平洋地区呢，这空中的战力呢，也来了一个老少配啊 ，B1B 配上 A10。好，配上 A10 是一个机龄已经很老的飞机，可是美国人呢就想尽办法给他老的飞机上面装上新的武器啊。记不记得我们讲这个 B52 B52 准备服役70年啊、哦，这个大概可能是全世界最长寿的飞机，而且性能还很好。那 A10 呢，也经过适度的改装，加上新的科技帮助之后呢，据说可以再战10年啊、哦。那这个美军在印太地区秀肌肉。当然日本现在开始准备要弄移动式的港口。为什么弄移动式的港口呢？其实移动式的港口听起来大家听不太懂，对不对？其实说穿了就是有点像美军的那种大型的两栖突击舰跟航空母舰的综合体啦，就它是一个海上的很重要的基地啦、哦、那当然是因为因应台湾有事，因为最近一次举行的美军的跟日本的利剑23号演习，这是最史上最靠近台湾一次，因为就在与那国岛啊，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而已。那当然是因应中国。那另外我们来看郑州哈、啊，郑州因为疫情的关系全程封控，那富士康很多的工人拼命的逃命啊，就现在富士康呢想复工，但是招不到工人。那中国的网民大喊：别让郭台铭逃了啊！那到底富士康对郑州有多重要？为什么中国网民这么在乎呢？今天我们会有深入的讨论，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陆军的备役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黄哥好，大家好。 再来是台湾韬略策进协会的副理事长张宇韶， 黄哥好，大家晚安。 再来是资深的媒体人也是这个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哈，陈乃瑜， 黄哥好，大家好。 另外资深媒体人林玉慧，小芳， 阿黄好，大家好。 好，我们先从这个。新竹早安还是将来要去土城早安啊、哦？不知道啊。来看集啊、哦，请教这个宇韶哈、哦。今天最新的爆料，而且连 LINE 对话截图都来了哈、哦。哎，看起来已经鸟兽散了哈、哦。 对，我先跟大家说，有一些工作的场域啊，基本上它比较辛苦，所以说呢，老板啊、哦，或是这个组织呢，大家呢礼尚往来，什么意思呢？在上节目之前，我因为看视察猫报的有点我看不太懂，说哦这个薪水啊，基本上全部都会给你啦，不受呢事假病假的这个呢影响，是什么意思啊？哎，民进党中央党部跟立法院啊这两个地方都待过，因为它是呢长时段的工作， 对， 简单讲有时候呢要外勤，有时候要外出，如果委员是南部的，你可能呢还要跑去辅助， 简单讲加班是正常。正常下班是例外。 对，如果这个时候呢，还因为你迟到3分钟，或是呢身体不舒服，还扣你薪水，那基本上没有人性。我说大家互相嘛。 对。 那大家会认为说，那如果这样，为什么要记这个？还是要登记这个病假还有事假呢？那作为考绩的参考嘛、你总是要有打这个考绩嘛，丙等啊、乙等啊。 其实我们媒体业也是这样的，媒体业因为工时不固定，所以。基本上也不会太在乎说你是不是请半天事假或请半天病假啦。 对，因为我刚才说过，你工作时段这么长，而且要常常外出处理很多事情。如果隔天有记者会，大家晚上都要留下来加班贴那个背板等等，这是我过去在中央党部还有在立法院当助理的经验嘛。老板基本上还会体恤大家，可是这一届的经验法则被高鸿安打破了，什么意思啊？哎，最新的资料，视察猫还有相关媒体的报道都告诉大家说呢，你请事假病假基本上要扣你钱，不是扣你钱，应该说呢要把钱呢捐给小金库。还有呢，你洗杯子没洗干净被人家抓到，哎，那个有蟑螂，扣20块，请自动交给小金库。各位，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在党部跟立院工作，大家互相，所以老板多数很体恤员工，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啦，员工要交啊公积金给老板，大部分都是委员们自己放1万块2万块，直接呢跟大家取用，当然请跟主任登记喝下午茶啦，或晚上吃宵夜嘛。所以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做惯老板。前助理说的病事假要扣薪，立法院根本不会扣薪啊，还要上缴，上什么缴？上缴给高鸿安的小金库。我那时候在节目上跟黄哥同台，最愤怒的是什么？高鸿安可以说我也有小金库，我也有捐啊，3377元啊，那是我们更讨厌的惯老板，是不是？买1000元，1000块小金库去买便当，委员丢了1000块，终于要帮大家买便当，找377块，委员基本上忽然又失了口了 ，take it 讲凉的呀 ，take it 杯油啊。好不好？我也有出货，不要再念了。 问题是他后来8006、09000全部连本带利赚回来， 没错，无条件进入法、啊、哦，算9000元。所以你看， 这个就叫做苛刻，也难怪啦，有前助理会爆料，因为啊，基本上这怎么会符合立法院的规定呢？嗯，还有呢，这符合所谓的劳动的相关的法规吗？为什么你可以定这个东西叫内规？今天呢，这个高鸿安竞选总部啊，针对这个东西的回答是什么？哎，你不说就算，这是我们自己的内规哦，我们内部的管理方法，你内部的管理方法不能跟相行的法规、跟立法院整体的规划抵触嘛？嗯，你当然有自己的内规，办公室都有自己的规定嘛。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看刚才四叉猫告诉大家有这么多的东西哦，在一个多小时之前他发文，我刚才不说只有一天，有一点我看不懂，在哪里？我刚才说的啊，这是他续前篇没讲的事情。 他有跟当事人联络到， 没错没错没错。 他原来误以为说，这个是立法院是给薪水是这个事假病假这个是有扣款的。 对，其实立法院是不扣， 没有扣款，他修的是这点。 对， 你可以发现哦，《自由时报》的报道，你看截图都这么清楚了，只是呢，他把人名给这个遮蔽掉了。打钟喽，快到喽，摩托车车阵中快到喽，路上喽。请帮我记录同仁迟到的状况，谢谢。好的，干嘛？扣钱？上缴？你要是这个助理，你看他只是骑摩托车迟到一会，就会遇到这样的惩罚。在司法文献的案件中，台北市议员尹颖梦说，助理费只要有上缴给明代的动作，不管助理是不是自愿的，该明代就是十足的罪犯。其实我的好朋友说一个很叫我可能你下结论了，高鸿安要这个还原自己的清白很简单，你只要找一个助理出来说话就要陪你开记者会，那个助理说没有的，大家都误会了，我们是自愿上缴的，一个就好，你现在连一个都找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助理们都很愤怒，这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什么？现在啊，宇韶老师爆个小料啊，这个水很深啊，高鸿安呢，基本上团队分两块，一个叫做立院助理这一块，另外是竞总这一块。因为呢，有一堆人呢出来呢，告诉大家我们老板是安妹啦，小金库他使用啊。高鸿安已经两个礼拜没有跟立院助理有实质互动，因为呢，你以为他们是确诊是不是？自我隔离，因为不知道。到底谁还会说出什么话？他是跟竞总这一块的服务的人互动，因为以选举优先，可不可以想一个很怪的画面啊？高鸿安有时候要到立法院，对不对？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不进入他的办公室，所以说呢，到立院呢，他直接呢去了议场啊质询啊，或者是呢完成公务之后呢，就直接到竞总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非常多，是第一个跟大家讲的。一个不分区的委员已经两个礼拜不跟委员办公室所有助理合作互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跟各位说啦，这些生喉咙哦不会只有一个啦，我们呢基于保护这些消息来源，还有呢这些生喉咙而且被苛刻的助理们，我呼吁大家基本上我们要保护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等到真相明了，也就是呢检察官检调呢，去把所有的事情厘清之后呢，那么高鸿安的早安哦，可能会变成不是新竹了，真的变成是土城了。 好，那个玉慧也要补充。 我觉得高鸿安，刚才宇韶老师讲的非常好啊。高鸿安现在完全心已乱了。第一点，刚才宇韶老师说他进到立法院为什么不进他自己的研究室，直接跑到议场去？为什么这样？因为呢，他知道他看了电视，很多的记者现在堵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如果一旦进了他的研究室的话，那就会被堵麦，所以呢，他干脆不去研究室，那所以就让研究室你们就自生自灭吧。那研究室因为你们就找不到委员呢，那你们也没有办法回答。那但是这个问题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大家还记得他前几天远从新竹市跑到新北市的恩主公医院去挂上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软管，再跑回新竹县去跑去找那个杨文科。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点大家都找不到他，问竞办，竞办知道他去哪吗？竞办不知道哦，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那竞办也空，研究室也空，所以不只是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研究助理完全不知道他在哪，他连竞办也根本搞不清楚，因为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在新竹跑行程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 这个自由时报所曝露出来的他们的群组截图啊，露出了一点。高宏安，你又再犯法一次，你又是一个非常烂的一个冠老板。你的这个员工现在堵在车阵当中，他告诉你说摩托车车马上就要到了，那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就骑着摩托车嘛，骑车是可以看手机噻，就跟开车不能看手机一样。你自己是立法委员呢，你竟然你应该劝说你的这个同仁说，哎呀，不应该看手机，要注意行车安全才对哦。你竟然是登记下来，登记下来，你不但监控你的员工，你还纵容，甚至于你还怂恿你的员工犯法。像这样的烂立法委员啦，他不止不应该选新竹市市长，连立法委员都不应该继续待下去。 我补一句话，你要想看啊，在骑车，小芳说得好，通常迟到就算了，因为呢，回去公司人家会说没关系啦，好不好？哦，以前我在立法院都待过嘛，迟到15分钟，我为什么不用回报？因为我只要给办公室一个合理的说明。因为昨天晚上加班了，但是今天早上呢睡晚了，老板会说没关系啊、OK， 下次呢这个要注意，就是这样。但为什么他要立刻回？我怀疑啦，第一时间不回报的话，或不接待的话，再罚50元，这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内规。否则呢？为什么好像接到圣旨一样？好好，我现在要骑机车。 有证据在说他，他已经多到哈，我们不用这个帮他再想别的了。 而且我跟你讲。疫苗价哈，疫苗价是不能扣薪水的。 对对对，他连疫苗价都没有。 这个指挥中心三令五申，疫苗价是不能扣薪水，你也不能因为请疫苗价扣掉全勤奖金之类，通通不能扣。这指挥中心三令五申的。 那阿凤，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个当立法院给助理，因为这是一个责任制嘛， 对， 那给助理不管你病假、事假、疫苗价，全部都给全薪。那当这位老板要求。这个助理要把薪水吐回来放在公积金里面，这样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对， 这样子有没有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所以你不用去恩主公，你直接去土城。 哎，乃瑜，如果像这样子，应该都违反劳基法了吧？ 对，这个非常 违反相关的法律嘛，对不对？ 违法的市政非常的明显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新闻哦，高鸿安办公室病假，还有这个刚刚讲到的防疫假，都要扣薪水，还要存到公积金，要把这个被扣的金额存到办公室的基金，这个已经明显的违反劳基法。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个人是谁呢？是我们民众党的劳权女神赖香伶。请问我们这个民众党的高鸿安这样子的违法，明显违法的行为，违反劳基法的行为，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民众党是怎么看的呢？针对这样子的冠老板，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大家刚才这个也有提到，就说我们不是，我们刚才雨珊老师跟小芳老师都有提到，立法院的助理哦，其实他们的薪资呢是不需要扣什么事假啊、什么病假啊、什么这些都不用扣的， 他们大概只扣见老本、跟所得税了。 对啊，结果后来没有想到，他不但给你扣薪，而且还存入自己的公积金，这不就是洗钱吗？ 对哦， 洗钱防治条例怎么了吗？我们立法院在立法院里面公然洗钱哈、把国家的钱洗到这个高鸿安自己的口袋里哈、自己办公室的小基金。为什么我说是洗到高鸿安的口袋里呢？因为这些钱是用在哪里哈、买我们高鸿安的布偶，我们高鸿安去洗头发。好，都是用这个公积金，然后吃龙虾嘛，是不是吃龙虾？那我不晓得，就是说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就可以公然违法这样子的立委，我们上讲已经违反两个法了，一个是劳基法，一个是洗钱防治条例哈。那这样子的立委真的是适合为人民代言吗？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质疑的地方。那另外呢，这个美其名说哈，我们是立委自愿捐款的，对不对？哈，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惩罚、这个迟到几分钟，三分钟， 对， 三分钟就要扣钱，而且还要赶快 杯子没洗干净扣钱， 杯子没洗干净， 垃圾没到扣钱， 20块哦， 20块， 哈，杯子没洗干净。有蟑螂20块。 我现在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哈，乃瑜的办公室也很缺人。乃瑜的办公室哈，杯子没有洗完的话，没有洗干净的话，不会扣钱， 也 会 自己洗。 欢迎大家来我们办公室， 买台洗碗机不就好了？ 也不用上缴这个薪水，也不用捐薪，都是哈，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来上班。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办公室哈，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么夸张，违法市政如此的明确，结果呢？我们来看看哦，谁来挺他了呢？ 这是高虹安的脸书哈。高虹安的脸书上面有谁来留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徐巧芯，他说：“讨伐造谣侧翼不分颜色，只论黑白。”嗯，讲得很好，只论黑白。这里违法事证如此的明显，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巧芯现在是支持高虹安了吗？支持这样洗钱吗？还是我们支持这样子用这种克扣薪水的方式，这样惯老板的方式，这样违法的方式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徐巧芯你是什么党籍？国民党籍。 是啊。 那高虹安是民众党。 民众党。 所以现在是不演了，我们蓝白一家亲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明显，好明显。另外我想要问问看，既然呢我们这个蓝白一家亲这么明显的话，那我想要请教这个巧芯，是不是你的助理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回捐薪水呢？那另外呢，你是不是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洗国家的钱呢？来洗我们国人的纳税钱呢？还是说再讲多一点，是不是我们国民党也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段呢？怪不得国民党这个党产比较多，资源比较雄厚啊！算了算了，不讲了不讲，我们回去再讲。另外又是另外一个人回去再讲这个，柯妈妈喊话说我们高虹安受到郭台铭的赏识肯定不会错，这个跟刚才这个徐巧芯的概念是一样，什么威权时代的思想啊，所以是说因为受到郭台铭的赏识过，所以这个人就 OK 吗？那不是什么蒋经国啊什么那个年代都是一样吗？ 柯妈妈是在害郭台铭郭台铭现在内心想法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柯妈妈一下子把高虹安现在的行为等同于郭台铭，因为郭台铭赏识他，所以呢高虹安所做的一切郭台铭基本上都认同都同意都得概括承受。柯妈妈你要小心一点 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嘛跟他以前的老板是谁有什么关系？对啊，这是非黑白，刚刚巧芯不是说只论黑白是非黑白都不分，他以前曾经去鸿海上过班，所以他就好棒棒，他以前有去鸿海上过。那其实我陈乃瑜的妹妹，我的妹妹以前真的也是在鸿海上过班，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我也会推荐她出来选新竹市长，没有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但是呢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想要问一下柯妈妈那这个我们的虹安，我们的虹安这么优秀这么棒的人才绝对不会错的人才那我为什么我们的郭董没有把他留在身边呢？为什么不留在虹海继续栽培这个人才呢？那我觉得不管他中间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什么样这个违法的事证啊，我觉得这个未来是非黑白会越来越明朗。 的确感觉听完刚刚的描述，我觉得高虹安的国会办公室比较像新训中心棉被没折好，只是新训中心不会罚钱，棉被没折好来交互蹲跳50下，迟到伏地挺身30下，大概差不多是这种概念，就比较像下部队。 余北辰将军在这里了，当兵最辛苦的未必还是扣钱我扣你假，我减速你， 当兵 或是 当兵基本上不会扣钱啦， 对对对， 就是禁足，要不然就罚体能。 哇，这个是最大惩罚， 大概就这样。 我以为是演流麻沟15号， 流麻沟15号。好，那再请教宇韶老师刚刚讲到那个蓝白河这个因为徐巧芯去声援高虹安嘛那现在现在新竹感觉上国民党快变小白了，变民众党附随组织。 对，因为有个转折嘛，本来林根人要继续站下去，站下去是为了党的主体性，为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发展。当然一狗票他自己挺他的新竹市议员们嘛，所以这一战为自己为党为兄弟两肋插刀而战。但是有个转折你捞多林正哲啦，还有许修瑞基本上听说办公室开了一个会，对大家这个口角非常激烈，主战的组合的都有，但是呢不论有没有结果那两个老大就跟大家讲，就直接出来说高虹安不是坏人对不对其实应该可以戛然而止了。林根人本来要吞下去，都怪谁或是都还有谁？柯文哲嘴丘吧，林根人怎么可能吞下去呢？他看大哥本来我们是要听你的以大局为重，反正呢火点起来了，就让呢小芳或者让奶鱼或者让旺哥他们继续去烧吧，反正呢壁垒分明，我们负责点火，可以了吧？ 这个是于将军最喜欢讲的，战术动作已经达成战略目标。本来林根人讲好了好了，我也这样催眠自己嘛，是可忍孰不可忍，柯文哲出来好啊。接下来呢，啊高鸿安也很大嘛，啊你是搞黑惊对不对？简单啊，你跟大家讲说我要打点滴啊，结果也很大，结果呢跑去杨文科那里，杨文科还开大门这个迎客，他们还不是私下密会，还在新竹县政府旁边个宣明志，这什么意思啊？这一出行动剧演的意思啊，是啊，杨文科好的话呢，就是呢不林根人好的话，就像我跟这个杨文科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嘛，不用生病身心俱疲，不用挂外科或内科，挂杨文科就好了嘛。好，第二个宣明志，我的精神食粮，我的物质条件跟我们在政治上的利益，你看到了没有？大局为重的意思是不要再弄我了。好的话呢，就学卢秀燕，再怎么样呢，也学杨文科自己考量。但是啊，林根人当然这股气啊是没有办法 delay 的嘛。为什么？资深媒体人尚义夫大哥告诉在有台节目， 昨天我跟他同台， 跟他同 台旁边的时候， 对不对？他说什么呢？国民党迫使林根人不要去北基站，因为。视察包说的，我本来的理解是他不要去北基站啊，因为去北基站哦，跟呢生喉咙爆的料啊，爸都一样嘛。但是呢，视察包告诉大家，这个哈、哦、北基站现在掌握的、哦、基本上大概是冰山一角，林根人办公室啊拥有的呢才是呢最丰富的资料，也就是所有东西在那里。哎，那他去就有意义了嘛，新市政啊、哦，或是呢新的冠老板的范型。结果他要去北基站啊！国民党人居然这样跟他讲：如果你不妥协，坚持要去的话，向林根人说啊，我们就去支持有陆安，我们就去支持高鸿安。现阶段林根人是什么？内外交迫，外面有高鸿安演行动剧给你看，看到了吧？政治就是实力原则。哦，高鸿安演这个行动剧这样，内部跟他讲说啊。啊，我们都有看到那个的啦，好不好？形势比人强，别人的钱比较香，而且呢，股派效应发生，你要自己选择孤军奋战吗？不要逼我们去帮高安站台。这就是林根人，我觉得身心俱疲的，还不是高鸿安呢，还是林根人呢。所以尚义夫感叹说、啊，未来蓝营支持者可以看一下国民党是怎么对付自己人的。昨天说是同志情谊，但是今天呢，这就是我说高鸿安他装病的行动效应啊。这一出剧，肥皂剧，林根人的后面的大哥们看懂了，林根人当然看得懂啊，但林根人只想问，大哥啊，这样子啊，我们国民党还要混吗？这样子啊，就范的话，国民党在新竹将来要抬得起头做人吗？这就是尚义夫总不是绿营的媒体人吧？尚大哥基本上所掌握的也不会是张宇韶能够知道的吧？ 其实他这一段后面有补一句，他说：“那你们干脆选后就推举宣明志当国民党党主席算了，因为反正大家都听他的话嘛。” 没错，还有他许修睿应该是啊，他是林根人的兄弟， 光普照吗？ 对不对？大家最喜欢呢、啊，在选举的时候唱两首歌，一个叫《坚持》嘛，另外一个叫《利息外黑啊低》嘛。许修睿本来是林根人的好大哥，也就是在许修睿议长的主导之下，朱立伦非常非常的圈圈叉叉。为什么？这些议员自己做民调的嘛，说呢新竹非林根人不可，谁是那个 push 的推手？就许修睿啊。但是许修睿现阶段，林根人想，当初是你们挺我的，我们呢歃血为盟，我们呢生死与共，有投名状的，那个民调就是投名状，就像是什么？所有议员这个时候呢，在许修睿的场，因为许修睿要 竞总成立， 竞总成立嘛，通通都是唯一支持林根人的。好啦，兄弟情面总要顾，他请杨文科一定要到，因为前天呢，又有其他党的候选呢，只要每次县市首长来帮林根人站台，他就利用立委职务去蹭一下，也就抵消这个力道嘛。韩国瑜挺林根人。或是呢什么人挺林根人，那么高鸿安呢就会想办法反制。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都了解为什么要十指紧扣了，为什么要跟呢卢秀燕呢一起变唱，不是你我兄弟，你是我的好姐妹，就是抵消掉 所有国民党献给林根人的温暖，那么高鸿安都会想办法破局。许修睿现阶段呢，还是回复到党的常态，什么意思呢？提醒所有人，好啊，我们就忘记说什么他是好人呐、啊。这一段两天前发生事情，因为政治是动态修正，现在在看什么？又回来了。哎、欸，啊，高鸿安不要被他分化，这意思是啊，杨文科他是用立委职权去蹭的，那个叫做假的。正牌的架痛的在我们这里，在许修睿的场或是在林根场，哎，这最后结论简单，国民党不是很奇怪吗？有分正统的跟副统的，凡是呢帮高鸿安的那种是挺假的，那个都不算，那是人家行使立委职权，那个不是，只有呢挺林根人跟许修睿在我场的这个呢，才是我们国民党。待会我也要请教，我相信呢很多线上朋友被我弄乱了，我自己都有点快要分裂了，是不是要请一下在国民党待过的啊、哦、余北辰将军，告诉大家新竹这是在演什么啊？ 其实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很聪明，刚刚我看到有一个留言，他说啊，因为宣明志是国民党金主，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啊，突破盲场哈、哦、我觉得讲这个话哈、哦，这个把你真的你觉得卢秀燕、杨文科都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吗？ 当然不是。 高鸿安，你立委要去蹭，我可以不见啊，对不对？那每个立委你都见吗？那民进党立委你见不见？所以不要这边 gay bye 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这个请教将军哈，这个新竹市议会目前哈，目前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当然国民党是占最多，总共33席嘛啊。 目前17席。 对，那目前国民党17席嘛，就是刚好过半，刚好过半。 其实说十七席，我每次都跟他介绍是20席， 20席，因为有五党籍的， 有一个郑正乾 哦，郑正乾 他去选立委了，那席是空的，但是呢力量还在，嗯哼，哦，然后还有这两个，这有两位哦，郑成光跟吴国宝，郑成光是很特别哦，他当了9连霸的议员，哇，然后呢没有做10连霸，先去当了一任里长，嗯哼，里长当完再回来选议员变10连霸。 哇，厉害 厉害，就是告诉你我要选就选得上、我不选我也可以选里长、那但是呢因为系故这个讲要讲很久被国民党说啊你开除了就变五党籍、可是他心还是向国民党、所有投票他还是配合国民党来做。那另外这个吴国宝是他选本来是国民党的啊，因为没有提名他，他就自己出来选， 找不到那个， 对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吴国宝是我朋友了， 对，然后对他选上之后他又回国民党，然后国民党说不要，你选他就用五党籍好了，你在五党联盟里面当个头、所以他就没有回国民党，他是五党，可是呢原则上他们心中还是蓝天啊、所以算起来是20席。那大家想想看，总共才33席，国民党就是泛蓝了、泛蓝就20席，哎、那力量够大吧，整个新竹说句实话真的是哈一口气墙都会倒啊、那为什么许修睿会见高鸿安，大家觉得不是很奇怪吗？你是一个强势的议长哎、 对啊， 20席的力量哎、你为什么怕高鸿安？我告诉你，刚才晃哥间接讲了正确的答案啊，对，英雄好汉啊会被一块钱逼死啊，这样大家就了解了吧？ 那是我们线上观众留言讲出来的。 英雄好汉被一块钱逼死，哎，未来怎么办？哎，我选议长，我做议长，哎，不能没有子弹啊，对不对？一个议长有很完整的这个 F-16V， 对不起，没有小牛飞弹，没有小火蛇飞弹，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一架飞机而已。所以说他需要，可是呢？他也不能做得这么明显，所以他在昨天他的造势大会的时候，他跟林根人讲：“你一定要来。” 杨文科，对他 叫他来， 硬把杨文科叫来， 杨文科也要来， 林根人 也要来， 对， 就是你们俩一定要来， 他就是要让他同台嘛。 对，你们俩一定要，因为你们俩不来，就好像我昨天见高鸿安是错的，所以你们两个都来，就表示其实我是情非得已啊。所以他讲了什么？哎呀，没有啦，人家就立委嘛。那我前上个礼拜六跟韩国瑜一起帮林根人站台了。那这个立委就喜欢来蹭那个他还用女字旁的他、 所以将军，就你所知，新竹市国民党籍的议员现在比较支持林根人还是高鸿安？ 我觉得应该是支持自己啦， 支持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讲？ 自己先当选再说。 对对对，就是我去支持高鸿安，我得的票多，还是我去支持林根人，我得的票多？所以为什么我说叫支持自己？那目前看来，林根人不要说被民众党，连国民党都看他没有了嘛。那这些国民党的议员，当然是我一样会占林根人的台啊。可是我内心想到是什么？我自己的票在哪里？那我如果支持高鸿安，这些讨厌民进党的票会投给我，所以我就要表态支持高鸿安。那你想想看，到底是高鸿安引领了这些国民党的议员，还是这些议员引领了新竹市的票？大家很明白了嘛。所以说，为什么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在新竹会打成这样？ 心中没有唯一的中心思想，都是各自要当选的那种私人的利益，所以林根人只有两个字，无奈。早知如此，林根人根本不会出来选，他继续选他可以七连霸， 真的。 他为什么要出来选，就是因为其实许秀瑞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哦，那个林志坚哦，做了八年已经不会再做了啊，现在我们推你出来，我们二十个人全部挺你，你就当选了。啊，林根人说，哎哎，刚丢啊，也对哦，好啊，就开始出来出钱出力，到现在为止一个高寒蹦出来之后，他们现在那个会议，刚才宇韶老师讲那会议是怎么开，我告诉你，三人小组，许秀瑞、林正哲还有这个林根人，三个人，林根人想，不要，我打到底，我难得在这个选战上有镁光灯的嘞， 是啊， 我从来没有上上头版头条，我的声量也没有冲到前五名过， 九四连续三天讨论我，哎，大哥拜托， 不止九四，有台都在讨论了， 对，真的， 他说他想到红的感觉，我要冲到底，即使无名也顶天立地，这应该是拍鼓掌，对不对？ 是啊， 他怎么讲你知道？啊，如果你赢不了嘞，你要让沈慧宏赢吗？哎，我会赢，哎呀，卖供安内啦，如果跟沈慧宏赢了，你就变成国民党的罪人了，啊，那怎么办？那沈慧荣还不让高虹安赢啊？那你觉得如何？林根人就哎，好了，就这样子，不要讲了。这是这样子撸的，这是这样撸出来的。所以林根人就出来，你看昨天许修那个杨文科去见了高虹安，他讲两个字，尊重，这尊重是什么？你知道吗？ 没送， 哎，不爽啦，不能骂啦，啊，怎么办呢？就尊重。所以说林根人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反正我就这样走。然后呢，那有没有反击？林根人有反击哦，我公开的不提出任何资料，可是那个资料就已经流出来了，所以不然说你看视察猫剪掉媒体怎么都知道了，林根人说我没有流出去啊，我全部都放在这，他不知道怎么跑出去了，所以高环说句实话，高环现在在新竹市想赢哈，这些国民党的立委你自己心中想想看，如果你要跟着高环一起，说不定你会让很多挑战者成功， 的确哈。我怀疑林根人或是他身边的人，每天晚上跟四超猫在一起打电话，因为四超猫每天睡前都会接到电话，好奇怪哦。那其实按照四超猫的说法，他说现在我们看到资料，包含上报披露的那个15页400多项哈，大概是全部资料的1/10而已， 对， 还有1/9在林根人手上，而且呢，我再爆一个料，提供资料的不止一个助理。非常多助理，他是这样子，第一个吹哨者，他同时把资料给了林根人，给了调查局，给了民进党，但是呢，只有林根人开了记者会，所以后面的人看到，哎，这个林根人当出头鸟开了记者会嘛，所以后面所有的资料都到林根人那里去，所以他现在手上资料比调查局还完整， 因为要当污点证人啊， 对， 再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有麻烦啊。 北基站，我讲得够清楚了吧？知道去哪里要资料，我没有叫你去搜索，林根人不是被告哦，请他协助帮忙把资料给你。 我再补充一点，北基站手上的那份的资料当中，其中就有他第一批的助理当中有三个人就应该是被传唤的证人，就应该是哈在这第一批的助理当中，所以我想应该是蛮明确的。 对啊，所以那个高虹安现在的国会助理，你们想当污点证人应该没机会了，因为污点证人一个案通常只有一个名额，那前面已经有人排队了，你们大概没机会，所以就只好万一将来检察官约谈你们的时候就从实招来，千万不要串供，伪证罪很重啊，哈。 我想应该不会有这个串供的问题，不好意思，我补充简单一点点，就是其实因为我以前有跑过立法院的线嘛，那其实有一些朋友的耳语啦，耳语听说的哈，我听说的咯，哈，不是我说的，就有朋友就在讲，就 是说其实睡前接到电话， 我老公，我要问问看我老公，那个就是有朋友就说哈，他们其实有一些人当时去这个高虹安的办公室的时候，是抱持着一些就是。想象理想热情抱负，就到了这个办公室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受到了挫折，然后甚至他们心情也都很不好，就是有一种觉得被羞辱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这个内规让他们觉得就是说让他们很失望，那他们期待的是说本来一开始是真的是有期待，就说是不是有点不一样，那有一些年轻人对这个郭董是非常的敬仰，那他们也觉得说他们跟郭董的距离是近了一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在这个办公室的工作的过程之中有这么多的这个让人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其实高虹安的这个办公室国会的办公室流动率非常的高，因为流动率非常的高，所以当然就非常多的资料。 我很好奇，为什么都没有记者去访问高虹安的助理？就现在国会办公室的助理， 其实有啦，蛮多记者在等，但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受访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啊、现在跑立院的记者真的功力有待加强啊、哦。这个时候消息来源第一手除了高虹安之外就是他现在办公室的助理、嗯、你想尽办法也要访问到人啊。 应该不止他现在办公室的 助理，还有以前的助理， 他以前的助理在网络上面、嗯、真实世界，不只是在网络世界，在真实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些的助理、嗯、我想应该不难找。 对了，应该不难找他。不过你们当时抱着理想去高虹安办公室的人，那些年轻的助理们，你们希望也不一样嘛？哈，对，真的不一样，因为跟立法院其他助理都不一样。你们要缴公积金，然后要被扣薪水，的确真的不一样哈、哦。好，那继续来看这个另外一个安啊、哦，蒋万安啊、哦。高虹安这事情对民众党的确是，你说没有影响是骗人的啦，这一定有影响哈、哦。所以民进党的秘书长林锡耀分析，他说蒋万安为什么要辞立委呢？想要拉黄珊珊的票哈。哦，他说高虹安事件对民众党一大重击，民众党跟国民党重叠性很高，很可能趁现在民众党支持者较弱把选票拉过去，所以蒋万安在这个时间点请辞黄珊珊压力很大。我说席耀秘书长讲话不用那么文绉绉的，六个字就好了，趁你病要你命，就这么简单嘛，这样大家就秒懂，对不对？就趁你病要你命嘛。好，然后呢，这个绿营的人士说呢，高虹安的题材其实真的，包括我们三立，我们好几个不同的政论节目谈高虹安在全国的收视排行都很前面，这表示大家很关心、哦、然后呢这个收视率代表选战的气氛，剩下不到一个月了，最近蒋万安的专访收视率只有 0.3、在友台、哦、友台三位候选人都访问了，蒋万安收视率最差、哦、但反观陈时中的专访收视率都比原本的专访还要高，如果有优势，国民党干嘛打成这样子？哈，好， 我补充一下，这个昨天在许贵啊节目的现场，我们什么时候才讲到呢？蒋万安呢？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最后的片尾曲，要讲台北市民调。我还跟贵啊讲，总是因为我们早上有开记者会嘛，总是要大家知道陈时中。 你再讲音乐要响了， 对对对，片尾曲的时候。这个已经要下音乐的时候，我才讲了三分钟。 刚刚我们线上10000，你一讲蒋万安就掉到10000，对，当场少1000。你看，好开玩笑啊。好，那尤一农说呢，哈，蒋万安请辞立委是不是失算了？哈，颠覆性民调，我觉得尤一农很会发明名词哦，我真的听都没听过哦，还不到稳当选的程度。蒋万安宣布辞立委，可能是因为近来民调都显示稳定领先，但这次有别传统的颠覆性民调，以市话加手机的数据触及族群更广。蒋万安也才领先第二名的黄珊珊 3.2%， 恐怕还不到稳当选的程度，黄珊珊只要追上一两个百分点就有机会了、哦、那吴坤玉呢，这个以前宋楚瑜很重要一个文胆、哦、吴坤玉他说蒋万安请辞的考虑呢，是他一路采取归席大法。吴坤玉一定是一个武侠小说迷、哦、他说蒋万安参选以来一路采取归席大法，想要这个继续好、哦、躺着归着，然后呢就等着赢。陈时中是支持度两极化，能争取到中间选民有限，黄珊珊要赌年轻人会出来投票，以对抗蓝绿的基本盘归队、哦、所以玉慧你怎么看，就蒋万安这个时候辞职他的考虑到底是什么？ 我想林锡耀秘书长分析的一点是啊，一语中的了，就是真的趁你病要你命啊。因为黄珊珊在辩论当中他的表现事实上是大家有目可睹啊、嗯、就是他的表现其实大家期待他是理性的，他期待他是对于整个台北市的市政发展是理解的，但是你看到他在这个辩论当中他没有完全没有展现出来，所以他在三位的辩论当中啊他的表现是最差、嗯、但蒋万安他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完全符合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是学演讲啦学辩论啦然后学朗诵这种啊出去表现，就让这些啊这个婆婆妈妈啦或者是叔叔伯伯阿姨觉得说，哎，你今天的演讲内容就叫大家表现得还不错。但是呢问题就来了，我们从上个礼拜六一直到今天其实已经有6天的沉淀的时间，已经一个礼拜、嗯、哼哼，但在这个礼拜你看到陈时中做了什么，他在啊这个辩论完的隔一天他马上去新竹，马上去苗栗，在这个整个礼拜的时间我还看到他去了桃园，他所到之地啊现场啊那个他去新竹，新竹人他跟人家比555，因为沈慧宏是5号武力五卦哈、嗯、那人家跟他比12 12 12，不要忘记你自己12号。然后他到 到苗栗，苗栗还有人从家里面冲出来，苗栗是一个相对比较冷的地方，他去进行车扫，有人从家里面冲出来就为了看陈时中，让他到了桃园，桃园也是这个除了郑运鹏大家很希望郑运鹏3号3号当选之外，冲出来是要看陈时中，所以他去了三个地方，他起来的这个连带的涟漪效应其实是非常明显，我相信那个于将军也非常的理解，所以你就知道说辩论呢、陈时中辩论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应该讲是老实讲过去在选前辞职这种有辞了赢，有辞了输，这个已经是老梗了， 没有必然关系， 真的，已经是老梗。所以过去还有什么就剃光头的斩鸡头，现在但为了动保当然不能斩鸡头了， 现在只能斩素鸡， 对啊，你 说也不错， 素鸡怪怪的，对，这个你所有的这些招数因为台湾民主已经进程很久了。那你早就该辞，你八月你五月就宣布要选那你到现在才辞这一招已经是老梗了，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新意，更何况这就第四点我想讲的是叫你辞职的人有多少因为绿营如果叫你辞职的话，绿营有多少县市首长，他现在其实还有立委的位置，他如果叫你辞的话，那不是自己反而去踩了这个包，所以不是绿营叫你辞的，其实是谁叫你辞的，有这一两个礼拜整个媒体圈都告诉大家说就耳闻朱立伦一直劝那个蒋万安说快辞吧快辞吧，赵少康一直在节目弃黄保蒋，你赶快辞吧赶快辞吧，这两咖朱立伦为了他自己的党主席摇摇欲坠，然后战斗蓝呢这个赵少康他的地下的党主席华柱也跟党也两个人都叫他辞，辞了他温温吞吞两个礼拜磨啊磨啊磨啊，那磨的他那根印章大家都磨成绣花针了，但是他到现在才辞，选前16天来辞，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 对， 但是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其实我要恭喜徐巧芯，巧芯的翻车。巧芯不管说是他搞那一摊乌龙爆料，说咸猪手那个第一张照片出来的时候，大家很震撼，陈时中是这样的人吗？绝对不可能吧。可是那个照片的确看图说话的时候，的确有人是受到影响。结果那47秒的影片一出来，徐巧芯就真的，而且徐巧芯最糟糕的是，作为一个女性的政治人物，你去错误诠释性骚扰的当事人感受，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又好像设了一个局，我讲好像设了一个局，让一些所谓的绿营的粉砖呢去就挖了坑，让这些粉砖叠进去，然后他去提告，那巧芯声势大涨，万安然后辞了立委以后，巧芯很开心但是巧芯我再教你一招，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万安已经辞职了，你还要我帮你讲，你要跟蒋万安讲说你补选的时候你可不能够回来参选立委那如果你回来，当然是语法上面是不可以啦，你如果回来参选立委的话，那我徐巧芯选什么东西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徐巧芯才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胜利。但是徐巧芯你不要忘记这个你不是你把蒋万安干掉了以后你就赢了，你就可以这个好像就赢了王宏威，你要这个选赢立委，你还有另外一个党，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推出来的立委候选人，你才真的是赢。可是照徐巧芯现在这个好多叉叉叉的这些这种脏话，或者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行为，你还觉得你是一个称职的政治人物吗？称职的女性政治人物就要像登记一号陈乃瑜这样子一样才是称职的爱心。 我是觉得 真的要谢小芳破5分钟的梗，就是要说一号陈乃瑜。 我是觉得蒋万安你要玩就玩大一点学2018年的姚文智，辞立委选书退出政坛， 而且他拍的流氓勾十五号 还真不错 对 啊，所以蒋万安。我不晓得你对拍电影有没有兴趣，但是你应该也可以回去当律师，你要赌就赌大一点，辞立委不够。选书退出政坛，就这么简单，这样子的话，我就相信你是破釜沉舟。你不要破釜沉舟，结果那个釜也没破，舟挖一个小洞，那个水也进不来，没什么用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矽谷经验，这个要请教唯一在矽谷住过的乃瑜。因为蒋安在上礼拜六辩论的时候讲了6次矽谷经验，那 我想我们在座大家都很好奇啊，哇，矽谷经验到底对台北市，将来你当市长的话，哈、对台北市有什么帮助呢？在有台专访的时候呢，这上一夫真的是坏人哦，他就一直问，他说，因为曹新成之前在他之前讲说，曹新成说你自豪的矽谷经验可能只是在律师事务所打杂，好、你有什么看法？ 仙女啊， 对，你有什么看法呢？哈、然后呢，蒋万安就说啊，选举到最后阶段，其实看到很多各式各样抹黑攻击啊，荒谬言论出来。过去在矽谷，特别是律师事务所期间，协助了很多美国新创公司、科技公司，不管是新创团队或上市柜公司，处理很多法律的问题，包括企业并购、IPO 上市的案子，的确累积很多经验。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累积了什么经验。很多公司，那你随便讲一间嘛，讲一间让我们了解一下嘛，对不对？你说哦，我协助了脸书上市，哦，那蒋万安厉害，对不对？没有啊。然后呢，尚一夫再追问，曹新成科技界有一定分量哦，你既然觉得他抹黑，你要不要告？哦，蒋万安又跳针，哦，他说啊，在美国、台湾帮很多新创公司跟投资人募资，完成架构、完成融资，这些都有实际案例，那可不可以讲一个就好？没有。不需要淹没在政治口水里，回归到选举主轴。好，然后这个谢正武问，那你可以把经手过的案子直接丢给曹董说，我办的就是这些案子。诶，这个果然是律师哈，问得很直接哦。蒋万说啊，都有记录啊，因为累积这么多案子哈，协助了募资、企业并购、IPO 的案子真的非常多，出来指控要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啊、凭空这样说，那我为什么要回应呢？我为什么要去告呢？然后陈时中就说啊，很想知道矽谷律师经验对台北市政有何帮助，什么经验都没讲，要讲就要有料啊。蒋万安你看三轮的机会他讲不出一个案子，这个就像我当很多人记者，我去跟晚辈讲说，我跟你讲我当年跑过很多独家哦，然后就有人追我，那你拿一个 什么独家 赶快拿一个答案，我随便 Google 一下一搜就可以搜到，这表示真有料嘛。那蒋万安我跟你讲了哈，当年那个跑独家新闻怎么样的都在描述过程，但是你就拿不出一则新闻，那个就是在鬼扯嘛。所以乃玉 是 那个你的矽谷经验跟他应该不太一样 哦。我们那个时候有跟总统蔡英文一起出国去参访，然后我们有去参访矽谷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以前在美国有短短的念过一段时间的书，然后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有去矽谷，刚好我的表哥在那矽谷的那个时候在 Google 上班，然后我们有去拜访他。然后不过我要讲的说这个矽谷经验齁，我自己的矽谷经验是什么呢？我看到我们的矽谷在美国加州的矽谷齁，其实是全美国这个房价最高齁，然后呢塞车问题最严重。所以蒋万安讲的这个矽谷经验到底是什么经验呢？是房价最高的经验吗？高房价的经验吗？还是说大塞车的经验呢？或者是说他到底学到了什么经验？他说矽谷经验嘛，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可以应用在哪里？他说好，他帮忙这些什么 IPO 的案子啊，真的非常多啊，企业并购，所以呢，要怎么应用在我们台湾？跟我们台湾有什么样的关系？跟我们的台北市的市政治理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他不会想把台北市政府 IPO 吧？ 我在想说他就是这个是要把台北变成像矽谷一样房价超级高，或者是说超级塞车吗？我很想要知道他所谓的这个矽谷经验是什么。那另外一个问题哦，我们曹董也有讲到，就是说那一家律师事务所哦，他认识，他们以前联电就是用那一家事务所、哦、那这个事务所会有很多的这个律师的助理啊，律师都有律师的身份。那可是呢，他们不一定每一个人是经手案子的那个主责人、主责的律师。那他可能就是负责，他说啦，曹董说齁，那这个我们的万安可能他是去那边打杂的，到底是不是打杂的呢？我不知道。但是呢，实际可以查到的是什么？我知道的是什么？这个万安呢，在矽谷被停权了三次。被停权三次，那到底是为什么被停权三次？这就是你所谓的矽谷经验吗？在矽谷被停，律师被停权三次。那如果说你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矽谷经验里面被停权了三次，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然后到底什么经验？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要我们相信你有矽谷经验，然后那是一个非常空洞，说不出跟台湾、跟台北、跟市政治理有什么关系的经验。我觉得这是要让人质疑的地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选举其实是真的要选一个会做事的人，跟真的有做 do something 的人哈。我们大家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在我们地方选区跑，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大家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后疫情时期了，大家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我们的日常生活要怎么可以更好？我们的食衣住行要怎么可以更好？这个才是人民最在乎的事情。你跟我讲一个国外的矽谷经验，所以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还是说都跟小粉红一样哦？反美是日常，反美是日常，移民什么亲美是什么之类的，有没有？有一句话嘛，对不对？那所以是说，今天万安是拿一个大家听哦，矽谷美国哇，好棒棒，就马上就要我们来买单吗？那我不觉得说，今天你用这种空虚的或者是一个外国的名词、国外的名词来欺骗我们的人民，我觉得这就是政治上面的欺骗了。到底跟我们的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关联是什么？你可以讲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讲出来跟我们日常生活有相关的？还是说我们要深蹲换公车票，这就是你可以讲出来的日常了吗？这是我觉得他非常令人质疑的地方，这也是我质疑说这样子的人，他要作为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人民的眼睛真的一定要睁大一点，真的要看清楚。 其实不只是矽谷的律师了， 四个字总结：好好做事，有什么不一样？跟侯友宜的好好做事有什么不一样？空洞没有内容，基本上啊百变无穷。人家问他说：“你有什么想法？矽谷模式，你有什么落实的概念？”我是矽谷律师。所以这就是简单一句话就讲完了。侯友宜跟啊讲完一个样一个样。 其实曹新成讲的哈，有可能是极有可能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以前的律师高考，就是考律师执照很难考，以前大概1000人录取是在个位数。像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啊，他们那个年代律师真的超级难考哦。所以那个年代，你只要基本上拿到律师执照，基本上你就是可以独当一面律师。但是现在因为整个律师的执照放宽之后，现在有很多年轻刚考上律师的执照，他是合格律师哦，但是他在律师事务所，他未必有案子可以接哦，就可能比他资深的律师手上接案子，那你只能在旁边帮忙整理一下文件，讲打杂是比较稍微贬低人，但是没有办法接案子，这是事实。所以蒋万安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是。我没有完全质疑他的能力，他有可能是因为经验年轻，刚开始进去嘛，你总是不能独当一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你如果手上真的有经手案子，就随便拿一个出来，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嘛。好，那这个其实呢，陈时中最近针对蒋万安的事情呢，他有一些想法，特别是他感触很深，就是说在整个辩论会之后，感觉蒋万安阵营好像那个负面选举的声量越来越大哈。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菜市场老板娘这边送上大蒜喊冻蒜，另一边有家长带小孩找阿丢合照留念，还有人赞。跟选民面对面刮干净，一早连跑北投两个市场，陈荣平陆战之余，也还得想办法平息近来空战争议。因为蓝营市议员徐小新跳出来指控无良公关粉专转发不实文件，陈荣阵营知情且有联系，还秀出匿名群组截图爆料，指称无良公关和竞总成员之一陈嘉行关系很好，但立刻被陈时中驳斥。 我想这个事情对我们竞总来讲，我们是一点接触，有一点了解，什么都没有。好，硬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哈，我还是觉得大可不必了，哈，可以休矣。 强的恶意抹黑可以停止，毕竟辩论会后对手阵营一连串操作，甚至指控陈中咸猪手，都让他无法接受。 在选举的时候，大家知道，在选举候选人是跟大家拜托，也是应该是相对最谦卑的时候。那如果没有权力，都一直会作乱的话，那有权力以后就更会乱了，这也是我们所担忧的地方。 陈时中前一晚合体前副总统陈建仁开吃播拉台空战，也前进市场拼陆战，还要扫除对手阵营种种质疑，要拼胜选突围，萨卡都持续角力。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美国总统拜登呢最近惊险度过他们的其中选举，接下来这个难关恐怕也不是太容易过，就是他在 G20 要跟习近平见面了。 对，今年的 G20 啊峰会在这个巴厘岛举行了，但是呢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其中大选本来外界都认为民众应该大败，但现在看来是扯平了。但是呢要谈什么，很快讲三件事情，第一个北韩核武，第二个俄乌战事，第三个呢两岸关系。 其他的美中关系怎么样？不就是跟这个三个议题有关吗？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一次，之前是视讯啊，这个实体跟呢， 对， 习近平见面，两个人好像都解决了权力的问题嘛，一个其中一个是二十大嘛，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可以再期待。宇雄老师那时候在为大家报告。另外是什么呢？小布希、蔡总统、泽伦斯基这三个人呢，要视讯同台。为自由奋战，小布希啊，一定会去批评啊，拜登不够力。等我们共和党重新回来的时候，台美关系啊，或是呢世界秩序会更好，好吧？他们有他们的竞争方式。我说民主党跟共和党，但同框的人是什么？昨天的泽伦斯基代表，我说昨天不是说他已经不见了，昨天俄乌战事，然后呢，今天蔡英文跟台湾，这代表是什么呢？全世界捍卫民主的两大领袖跟呢小布希打过，他爸爸打过波湾战争啊，小布希经历过911事件嘛，也算是呢有高度的政治家族，所以这样的对话会激起什么火花，我觉得很重要。那这个呢给蒋万安听一下啊，蒋万安说不签署不投降承诺书那个白痴嘛，抗中保台鬼话连篇啊，你不是矽谷律师，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还是不好说？有台派，我举两个人，那个卢比欧哦，共和党那个帅哥， 高票连任， 对不对？高票连任，还有呢，台湾的好朋友那个 Doug Walsh 哦，基本上 也是高票连任嘛 。这什么意思呢？抗中保台，天下为中，不仅是台湾的核心价值，也是呢美国的主流价值，也是世界民主国家呢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否则为什么要对话？否则大家关注的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有台？因为只要支持台湾在美国就有选票嘛。蒋万安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最后，哎呀，我上次讲过嘛，不到基辅非英雄，来到台湾真好汉。因为呢，佩洛西来过了，所以呢，这个效应就发生了。麦卡锡不是那个麦卡锡主义哦，麦卡锡极有可能问鼎呢众议院议长。他说、啊：“我只要当选，我也要这个比照这个呢 佩洛西 的想法一样来台湾。”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当麦卡锡再度造访台湾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世界就一个国家会跳脚，又是谁？哦，一定是老共。然后呢，我们政论节目的收视率呢就会有够高。佩洛西来的时候居然呢破二、啊、这几天呢，哎，高安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你的规格呢已经直追什么？直追呢佩洛西。昨天晃哥啊，政治道开讲，户外看做到 1.8 多，我们上做到 1.7 多。高干，你的料再多一点呢，我们让你享受麦卡锡般的待遇了。 不过高鸿安大概不太想、哦、不过呢，这个除了外交谈判、哦、军事上当然也要准备，这一向来就是大国的两手策略嘛。哎、欸，于将军 ，B1B 算是比较新的轰炸机，对不对？枪骑兵嘛，那 A10 算老飞机，对不对？ 40年以上的服 役，美军也搞老少配。 哇，我要告诉大家哈、哦。B1B 代表轰炸机界的骑兵， 对。 那这个 A10 油猪 攻击机 叫做攻击界的奇机， 对。 为什么说它是奇机？大家知道它服役超过40年，为什么它可以服役这么久？它叫做密接攻击机，它是专面支援地面， 对。 你知道吗？它的那个钢板有多厚？你知道？被一般的防空飞弹打到不会掉下来，哦， 这么厚、啊， 不会打下来。然后说，万一不小心把翅膀左翅膀打掉二分之一哈，它会右边的翅膀自动折断二分之一。 我只知道它火力很强，因为 火力超强。 变形金刚第一集嘛，在沙漠就是它去支援的嘛， 它很难被击落。它的那个翅膀哈有自动平衡系统，打掉左边的一半，右边一半自己折断继续飞。 这么厉害？ 哎，对对对。然后呢，更厉害是它的载重。它的载重是 F16 将近4倍，哇、wow ！就是这一次，大家为什么开始注重啊？这家哎，这个油猪，因为它载了它，它载了它，它载这个奇怪的飞弹 MALD， 对， 空射微型诱饵 ，它是个诱饵， 这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个飞弹，但是它不是用来打飞机，它也不是用来打地面，它飞出去它就自由飞行，而且会按照你指定的方向继续飞，那在雷达上它就是一架飞机， 哦，所以防空飞弹就会去打它， 就会去打它，你知道它可以带几枚这种飞弹吗？ 几枚？ 16枚。 所以防空飞弹打它之后，我就知道你的防空飞弹基地在哪里，我就可以攻击你了。 所以油猪因为它的这个 A10 它的载重力很强，起飞性强，又不容易击落， 他飞出去之后，枪旗兵在后， 嗯哼， 然后呢，他就放出16枚导弹，嗯，然后雷达一看，哇，16架飞机啊，对， 开始打， 一架油猪16架，那如果10架嘞？ 我就160架， 160架飞机、嗯，那你看，还有人会注意到后面的枪击兵轰炸机吗？ 不会， 不会，全部在打前面的这些诱饵，等他打完之后。后面的枪击兵轰炸机就开始打你地面的基地， 嗯， 一个一个我就开始轰炸， 告诉柯文哲这才叫诱敌生， 这厉害，所以说他们这一次更做了一个更厉害的改装，就是把他的翅膀钢板变得更强， 哦， 对，就是说我能够有更强的战场生存力，而且呢可以再服役10年了、啊，可以服役50年以上， 哇，厉害， 对，那这就是美国大步进驻冲绳第一岛链，就像配合的枪击兵一起进来， 嗯哼， 所以。是中国在笑，哎呀，破铜烂铁啦，40年的老飞机啦。我告诉你，一个飞机可以40年不被淘汰，我就告诉你它有多强， 它很厉害， 对，对，而且便宜，嗯、维护很便宜、嗯。 对， 那么你说便宜，这个更便宜，这是 MC-13 洞，就是 C-13洞啦， 对，就 C-13洞 嘛。嗯、那各位 ，C-13洞是运输机，你看 C-13洞可以空投物资、空投伞兵，告诉你它可以空投极音速飞弹。 哇，这个更厉害， 这更厉害。他丢出去以后，对不对？你看包成一包，他等到当伞降开始垂直的时候，对不对？ 嗯、 他极音速飞弹发射， 嗯哼， 发射，然后自动导向开始追击， 嗯哼。 所以说，你认为一个运输机会丢出极音速飞弹吗？不可能啊！ 对啊， 美国干到了， 嗯， 美国做到了。所以以后你看到他飞过，丢下来可能不是物资哦， 嗯， 可能是一个极音速飞弹的发射 箱，这样很难判断 你无法判断。 对， 那因为通常运输机飞过。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对，没错， 因为你不知道他肚子里装什么啊。 是， 我是装口粮，我是装运输车， 嗯、 我是装伞兵，我是装极音速飞弹、 嗯。 所以这个武器发展出来之后，它会自动点火托盘，直接向目标飞去， 嗯、 而且5倍音速以上。 嗯， 你要如何拦截？所以跟中国的包含了东风21，这个完全东风17完全不一样。 嗯哼， 它是你在空中完全不知道它要干什么，然后它就丢出来了。然后另外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个驯龙不但如此，日本也开始这样做了。 嗯， 日本以前很少做极音速飞弹，因为日本认为啊、我有美国在保护我，所以不需要那么辛苦。但是呢，他发现了中国实在太危险。 嗯， 所以日本也开始研究极音速飞弹，而且可怕的是，它快要完成了。他居然快要成功了、 嗯、 他这个整个计划在防卫队03式里面中距离空中飞弹称为中程的 SAM， 那这个飞弹就是针对地对地的极音速飞弹、 嗯、哼， 非常快速，所以当日本有了美国的空中有这种空中抛射型的极音速飞弹，再加上它有电子诱饵的豪猪，哇，第一岛链精彩了， 对，真的会很精彩、哦、好，那最近一次美日的利剑23号演习呢，其实就在离台湾100多公里的与那国岛哦，非常非常近。然后日本呢，现在也建了这个所谓的移动式的港口，大概会部署在它西南诸岛，所以其实都在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卫。所以呢，拜登跟习近平谈归谈，但是美国的肌肉还是会秀给你看。好，今天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拜拜。